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好，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上两集咧，我已经同美仪教授咧系讨论关于系革命嘅问题啦。梁美仪系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主任，同埋咧佢嘅专长咧就研究咧系法国大革命嘅。美仪，欢迎你。 系好多谢阿灿辉兄系吓，俾个机会我又再可以同大家讲下革命嘅问题。 其实我学咗多嘢啊，但我上两集咧都系同一个咧系法国大革命啊里边嘅问题啊引起啦。咁但我当然咧，我想都关心下喺最后一辑里边咧，同你谂下我哋中国嘅问题。你其实上一辑最后尾你提到咧系蒋经国系你嘅所谓佩服嘅人啦。我知道孙中山先生去临死嘅时候嘅遗嘱里面讲啦，佢讲明一句说话就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你觉得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嚟讲，喺我哋嘅1911年嘅所谓辛亥革命啊，到而家，其实我哋呢个革命嘅路啊，系走成点咧？呢个仍需努力噶，系走咩方向去努力落去咧？系咪我哋要避免呢个所谓暴力先系最重要的一个我哋任务咧？ 其实呢个问题我好难答，我谂我唔可以做一个导师，即系话指向呢、这个我哋中国嘅未来嘅路系点样样。我谂呢个唔系我嘅能力，我当然可以讲一讲，即系话我对于呢个1911革命嘅个睇法。但或者咁之前，我都解釋一下點解我會話最佩服係阿蔣經國先生咧咁樣嚇，因為其實就係接翻我上一次講到嘅，其實咧你當你仍然係掌權嘅時候，你能夠開放嗰個權力咧係好難嘅，你仍然所有嘢好似仲把握住嘅噃，你係呢個嚇政治嘅領袖，啲軍隊又聽你話，點解你要放權出去咧？點解要解嚴咧？點解俾啲人嚇多啲嘅嗰個自由咧？係好難好難嘅。被逼嘅時候咁就冇辦法啦，係咪啊？嚇呢個茉莉花革命咁，然後就統治者就落荒而逃咁呢個就好常見啊嘛。但係仲係你個權力係如日中天嘅時候，你自己可以係放，然後令到嗰個地方嚇係慢慢走向一個開放嘅。當然後來嘅發展就係、即係譬如台灣就開始有佢自己嘅民主出現。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話真係一個好明智嘅一個做法嚇，係將嗰個政權喺自己嘅手裏邊咧係放出嚟。咁但係當然呢啲係好少見啦，喺呢個人類嘅歷史上面，咁所以亦都係我覺得真係即係有一種要有一種大智慧先至可以自己有權嘅時候放出嚟囉。咁如果我講返呢個1911嘅辛亥革命呢，就其實即係當然當孫中山先生死嘅時候，佢話革命尚未成功呢樣嘢，我哋係當然係好真嘅一件事啦，因為想要建立嘅一個所謂一個共和嘅政體啊，喺中國裏面係要有一個民主啊，選呢個議會啊等等，咁當時係完全係做唔到嚇。咁但我亦都會覺得咧，其實如果我哋事後啊，歷史家都係梗係事後先睇啦。如果我哋事後咁樣去睇翻嘅時候，當時係冇可能成功嘅。 係 點解咧？因為咧，當時嘅中國嘅社會嚟講咧，仍然咧係冇一個現代嘅國民嘅出現，你唔好講孫中山先生，我哋講翻譬如話梁啟超，佢支持阿康有為嗰個咁嘅維新係失敗啦嚇。之後佢講咩咧？新聞啊嘛，新聞說，因為佢係了解到咩啊？你淨係政權嘅上層咁想改，其實好難改嘅。你一定要咧，現代國家裏邊咧係要有國民，要有新嘅國民。呢啲國民咧係真係嚇。是为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是为这个除了自己的这些家私人的利益之外，有一个公德的概念。 这个就是公民社会的出现。 有个公民社会，没错，要有个公民的社会出现，然后你那个所谓民主制度才是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慢慢做咯，即是在这个1911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咁其實咧，余英時老師咧曾經佢喺一個訪問裏面都講過嘅，佢覺得其實辛亥革命唔係咁差啊，其實流好少血啫嘛，成本好低嘅一個革命嚇。咁不過個問題就係話咧，冇錯，成本好低， 但只是小撮人上层的一些东西。 内乱啊北伐啊是啊整个中国乱晒龙的嘛。 其实不是当时都有一些精英分子其实都很掂的譬如宋教仁他是很好的。但是太少了嘛。咁咪俾阿袁世凯暗殺咗，咁咪冇咯，你就中斷咗啦嚇。咁所以咧話嗰個即係喺辛亥革命裏邊希望轉變嘅，建立一個所謂一個共和嘅政體，一個咧所謂國民國家嚇，係即係人民當家作主咧。喺當時嚟講，其實真係未有條件嘅。於是乎咪出現啊軍閥混戰啊等等嗰啲問題咯嚇。呢個係我哋一步步做啦嚇。可能你會問到，咁今日中國係咪適合行民主咧咁樣？咁我唔敢讲㗎。 但问题似乎啦点样去防止喺革命啦咁其实上呢我听咁耐讲就好似话咗个咩係政权同政权有一个替换嘅问题。而政权同政权替换问题里面涉及到权力嘅一个转移问题。权力转移问题里面讲呢以前呢譬如话我觉得我唔同意你㗎你讲嘅嘢冚唪唥都唔啱嘅时候呢我哋发觉唔能够用和平方式里面呢就需要用一个暴力革命。系咪真係将呢啲咁嘅问题呢可以取消即係话革命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呢唔需要暴力的话的时候系咪需要民主政制就其实可以改变咗革命嘅必须性呢 嗱我諗好多人都讲过㗎啦即係话民主制系咪一个好好制度唔系不过佢系一个冇咁衰嘅制度。咁因为呢民主制度里面就系头先你所讲㗎呢就话权力嘅转换嘅游戏规则呢就唔需要透过暴力。咁大家呢系服从呢一个咁样嘅游戏规则嘅时候呢就系话做唔掂嘅你咪落台囉係咪咁然后再选过一个上去囉咁样。咁當然即係我會認為即係話民主制呢就係令到嗰個權力嘅轉換可以避免一個流血避免一個暴力一個到目前為止人類可以發明嘅一個最好嘅一個方法。不過個問題就係話呢點樣去到民主制度呢就唔係咁容易㗎喎。因為如果係一個本來唔係民主制度嘅個地方你叫佢不如你用民主嘅制度啦咁掌權嘅人肯唔肯呢就係一個最關鍵嘅問題啦。所以革命會唔會出現呢就係話咁究竟掌权嘅人肯唔肯话好啦我哋就行民主制呢就呢度最关键啦。如果掌权嘅人都系唔肯嘅话咁嘅时候要行民主制呢都系你要需要有一个位呢就系话你要用一种当时嘅制度唔容许嘅方法未必一定暴力先啦但系你要用当时制度唔容许嘅方法呢系将你个民主诉求带出嚟然后你先有机会将由一个不民主嘅制度转到一个民主嘅制度。所以个最关键嘅就係你点样由一个不民主嘅制度变到去一个民主嘅制度呢而出唔出现暴力就喺呢个转变嗰度唔系喺民主制度出现之后。 Okay. 你肯讲蒋经国嘅转变里面令到台湾成为一个都有过去嗰十几年里面嘅一个政权嘅转替里面讲完全系冇暴力嘅出现啦。咁实际上喺我哋嘅就祖国嘅中国里面呢喺过去咁多即係我諗下四人帮之后嘅上几届嗰啲嘅政府转变里面都冇暴力㗎。 係呀都冇暴力。 咁呢个系咪成功咗呢 如果喺嗰个政治权力嘅交替嚟讲呢其实事实上呢 进步咗多㗎喎。 我哋即係我哋祖国系好有效嘅到目前为止。不过个问题就係话喺而家嘅呢一种嘅制度入面社会嘅矛盾系咪得到好好嘅解决呢咁呢度就有个大问号。社会入面嘅嗰啲我头先所讲嘅嗰啲矛盾啊嗰啲冲突啊系咪有一啲好好嘅机制去解决佢面对佢呢咁其实个问题就出喺呢一度。而且呢就系话呢一路嘅喺呢个文革之后呢一路嘅嗰个政权嘅嗰个交替啦一个接一个咁样呢都系喺一个比较和平嘅情况之下。咁呢个事实上系嘅。因为其实呢共产党本身呢佢对于嗰个权力嘅嗰个替换等等其实佢有佢自己嘅法则。其实打破呢样嘢嘅系毛泽东咋嘛。系毛泽东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系打破呢一个咁样嘅本来嘅嗰种咁样嘅即系集体领导嘅嗰个权力。 最后就问一问你你觉得我哋当前喺香港嘅情况里面我哋而家讲緊民主运动里面讲嘅时候啦。呢、这个民主运动发展落去嘅时候呢需唔需要革命呢 香港。需唔需要革命啊？ 就譬如当我哋要成日讨论紧佢，譬如占中咁样，系咪革命？ 嗱，呢个咧系啦，可以咁样讲啊，即系话咧，我都知道一定不能避免讲占中呢个问题噶啦吓，讨论到革命。嗱，我会咁样讲啦，如果占中嘅真系出现，其实而家佢唔一定出现噶嘛，因为佢哋都讲，即系话最紧要系睇，即系跟住嚟紧嘅嗰个政改嘅方案系点样，系咪香港人真系一个所谓真正嘅普选啦？如果系有嘅话。佔中根本就唔會出現啦。咁而呢佔中真係出現嘅話呢我就會話呢 佢係一個非暴力嘅革命嘅開始，或者話係一個革命嘅開始，但係佢係以一個非暴力嘅形式出現，就好似我本來講嘅喺法國裏面嘅嗰個五月嘅時候，咁但係跟住之後會唔會演變成為暴力呢？我就唔敢講啦，因為咧呢個就睇好多嘢啦，睇呢一個政府點樣做啦，呢個香港人嘅反應係點樣樣啦，會唔會有一種即係不必要嘅暴力嘅鎮壓啦？然後會唔會跟住有其他嘅即係火花出現咗咧？咁呢個我唔敢講。咁我成日都話嘅，即係啲人成日話，唉，鑑古嘅資金啊，即係讀歷史可以預知未來。我成日都話唔得嘅， 唔得嘅。 歷史學家係唔可以預知未來嘅。歷史學家真係要睇嘅咧，係喺過去裏邊咧。當然我哋會分析，我哋會睇到一啲發展嘅一啲趨勢。我哋咧都會預測嘅，做預測，但我唔敢話咧。我呢个咁嘅预测咧系准确，因为喺历史上边喺人类社会里边咧，太多冇未知嘅因素咧系会出现嘅，而呢啲咁样嘅未知嘅因素咧，对于嗰啲事件点样去走咧，系有好决定性嘅影响。但我可以预测嘅就系话，譬如话矛盾唔解决，不公平、不公义啊，或者社会上分配出现好多问题等等呢啲嘢，如果你唔解决咧。迟早就爆，咁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肯定呢、這个定律嚟嘅。咁所以啦，革命系咪唔可以避免嘅咧？咁我可以话咧，就话呢啲问题未解决嘅时候咧，对唔住，革命咧就不能避免。 嗱，最后一个问题，革命啊，最终嘅目的系乜嘢咧？ 冇一个咁样嘅问题噶，你唔可以话革命最终嘅目的系咩？你如果你咁样讲嘅时候，你就当咗革命好似有一个意志，革命本身自己有个意志，其实革命本身冇个意志噶嘛，系。发动革命嘅人或者参与革命嘅人有意志嘛？ 但无论如何，咪革命都系一个咧，系一个不停嘅希望，要系一个改进进步嘅呢种嘅呢种嘅动力嚟令到。 你可以咁讲，即系如果你讲话革命系一种希望改变一啲我哋而家唔满意嘅，对于个现状里边，唔单止系少少嘅唔满意啊，而觉得系即系难以忍受啊嘅一种咁嘅状况嘅时候咧。即系呢个就系推动革命出现嘅动力咯，其实即系喺人类有历史以来咧，尤其是即系个文明发展到去有国家政府呢啲嘢出现咧，革命其实一路都系不断咁样出现嘅。咁但系呢个其实点解会系咁样咧？就系我始终觉得人类咧，我可以话系未进化到一个阶段解决咗我头先讲嘅嗰啲不公平啊、不公义啊、矛盾啊咁样呢啲问题，其实一路咧。是人类群居而来的一些难题，但我们其实未解决到。于是乎呢就是成日就要用武力去解决这些纷争啦，战争也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你刚才提到的民主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在人类的进化上面呢是一个好的制度，是一个希望就可以减少这件事。不过呢我估呢民主都不是可以完全解决一切的问题。譬如说财富的纷争嘅问题，咁所以咧喺历史面前咧，我觉得其实我哋要好谦卑嘅吓，我哋只能够不断努力，希望同埋咧改善。 革命的而且确一个系唔能够咁轻易讲点样决定系好嘅坏嘅问题，但系无论如何咧，我觉得喺即系我哋当前嘅我哋嘅喺中国啊，喺香港啊，喺台湾里边咧，都睇到其实咧有一个比较上系开放啲嘅进步嘅一个系发展啦，咁样。我当然系祈求咧暴力革命唔会出现，系一个系比较系民主，系一个非暴力嘅革命咧，系可以实现我哋嘅理想嘅一种方式啦，系咪？好多谢阿美仪。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我哋呢个节目咧，唔经唔觉咧就讲到29个礼拜啦。咁其实咧就一节目嘅原始嘅构思就乜嘢咧？就系、是、希望喺30个礼拜里边咧，系将一啲即系平时我哋成日都讲嘅一啲嘅概念、一啲问题里边咧，系比较严肃一啲嘅系讨论吓。咁其实咧，我喺咁多次里边咧，系尝试啊，就将一啲个重要嘅概念拎出嚟讨论啦。 記得我哋嘅第一輯裏面咧，係透過陳祖維教授係同大家討論咧人權問題。喺人權問題裏面咧，我知道咗呢個在普世價值裏面基本上一啲嘅問題所在嚇。跟住之後咧，我哋講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係香港核心嘅價值咧，就係法治啦。呢個係陳文敏教授咧同我哋講嘅，佢要強調啊，其實咧佢成日覺得係呢個法律教育本身嚟講咧，係一個我哋成日需要做嘅嘢啊。我就覺得係好遺憾咧，我哋嘅香港咧，我哋嘅小學、中學裏面咧係未做到嘅，因為咧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個法治咧，就唔係一個我哋好想當然嘅事啊。我哋需要系要去研究去讨论嘅。再进一步咧，我哋讲系讲公义问题。啲公义问题咧，系同阿周宝松教授、中文大学周宝松教授里边咧系探讨过。佢喺公义问题唔系净系讲咁简单一个叫做系以牙还眼啊、以牙还牙咁简单嘅嘢。实际上基本上啦，系一个咧系涉及到其他嘅一个系财富分配嘅问题啊，喺一个唔平等之下，点样我哋得到我哋应该有嘅一个权利等等嘅问题咧，系需要讨论嘅。咁再進一步咧，我哋講話呢啲剛才講嘅公義啊、法治啊、人權裏邊咧，涉及到一個當前社會嘅現象，就係、是、當然就係呢、這個係陳建文教授同我哋講係公民社會嘅問題。佢公民社會，你覺得佢話咧係實上啦，係一個咧由政府、市場、公民社會咧，呢三者裏邊係現代社會裏邊咧係一個三個層嘅嘢嚟嘅嚇。所以個公民社會裏邊咧係一個當前裏邊，我可以談到民主、談到公義嘅時候咧，呢、這個公民社會出現啊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嘢啦。咁佢個提到啊，即係其實上佢嘅背後嘅理念裏邊，覺得就係其實民主咧係應該唔係一啲人講嘅，而係一個全民參與一個嘅活動嚟嘅，一個努力嚟嘅。咁當然啦，我咁講嘅時候咧，喺民主係乜嘢咧？呢、這個啊，關順教授同我哋常在討論啦，係民主就唔係咁簡單，係一人一票咁簡單啦，亦都唔係民主裏邊咧講話係人民咧係當家作主咁簡單，而事實上啊，佢講民主裏邊啊就係咩？係經人民同意呢個統治。即經人民同意裏面咧，就涉及到點令到我哋就係一個全民嘅，係大家可以參與一個我哋嘅政制改革啊，涉及到我哋每個人嘅生活裏面嘅問題啊，係我哋嘅福利制度啊，我哋嘅醫療制度等等嘅嘢裏面咧，係需要有經過一個咧，係一個多方面嘅一個係要商討，最後尾咧係經過一個所謂嘅係人民嘅同意。所以佢覺得咧，而家我暫時講我哋嘅香港民主情況裏面咧，都唔係一個最樂觀嘅最成熟嘅地方，但系实上啊，定我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继续系发展去努力嘅吓。尤其是当我哋喺头先讲嘅几方面里边嘅，喺公民教育方面啊，我哋公民社会嘅推广啊等等嘅嘢里边咧，系民主先可以实现嘅。民主唔系净一个咧一个概念咁简单，系真系系一个所有人民、所有人咧系参与嘅情况。咁当然我哋讲民主之后咧，我哋觉得。繼續諗下，呢個民主涉及到嚇人咧，係要懂得啊，係一個係要理性，係要分析嘅。係我哋講話人係一個理性動物，因為覺得咧，一有理性嘅時候，先至可以要求緊呢個所謂合理嘅，係一個係應該做嘅嘢，咩係一個價值嘅問題啦。咁所以咧，係理性咧，亦都係我哋跟住最討論嘅問題。呢、這個就係阿關智偉教授咧同我哋探討過理性嘅問題。但係不過咧，佢又唔係純粹一個咧話完全一個所謂講係淨係理性就係可以決定一切啊。佢都強調話。是理性同埋情感啊，或者理性同埋感情嘅一个咧，系互相系影响一个问题嘅，要合情都要合理噶，合情同合理里边啊，系一个重点嚟嘅。最后啊，我哋觉得就话跟住之后几节里边咧，我哋探讨下理性之后啊，事实上另一个更加系一种咧系重要嘅地方，就话、是、做咁多嘢里边咧，涉及到一个所谓系人嘅一个所谓德性问题。我哋有咩叫好嘅咧？点解觉得我哋做嘅嘢系叫做啱唔啱里边咧？呢、這个就系德性问题。我揾咗阿邓文正博士同我哋嘅探讨，要里边啊，从阿里斯多德嘅开始里边咧，我哋探讨啊德性嘅重要性啊。咁之后咧，我当然讲咁多里边咧，我哋都涉及到好重要嘅一个系概念咧，我哋未提及嘅就系自由问题。呢个自由问题里边啦，我就觉得点算自由咧？系咪中意做乜嘢得咧？我就好彩请到咧系刘桂英教授咧同我哋探讨啊，喺自由嘅不同嘅意念里边咧点理解嘅吓？自由绝对唔系一个咧，系只一个系负面自由，仲有一个正面自由。之后咧讲咁多，我就再同大家讨论咧系一个信仰问题，或者可能啦，我哋嘅信民主、信公义啊，都可能系一个信啊。系一个信念嚟嘅，系多过一个知识问题。咁呢个咧，我同阿夏奇隆神父咧 探讨咗呢个所谓信仰啊，其实喺我哋人嘅生活里边咧，系有咩嘅意义啊？当然，我哋今辑里边啊，最后一个题目就系咩？系讲革命问题啦。系刚刚咧，同咗咧系阿梁美仪教授咧，系探讨个革命嘅意义啊。佢觉得好强调啦，我哋其实革命咧系要不断嘅一个改进啊。希望我哋逃过咧系革命啦，唔一定系暴力嘅呢种嘅宿命嘅问题啊。好啦，我哋讲咗咁多次里面呢，其实可能系蜻蜓点水式嘅一种方式呢，系让大家呢系接触到。其实我哋讲呢啲所谓嘅比较好抽象嘅问题呢，都涉及到一个系当然系理念上嘅一个系要厘清啦。再加埋呢啲嘢通通呢都应该呢系同我哋嘅生活呢系直接有关系嘅。十个题目系三十辑呢，当然我哋希望呢呢个有机会呢再同大家呢系继续呢系探讨啲问题啦。我諗呢个全辑嘅节目呢喺今次里面呢就应该系再完结啦。我希望有机会再同大家再讨论。好，拜拜。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